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普贤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二百佛言：我以尘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，十方如来教徒弟子，菩萨跟者修普贤行，从我落力使诸我用心闻，分别众生所有之见。若依他波行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我于以是成龙大将，分身八千皆至其处，众彼众生未得见我，我与其人暗中摸顶种富安慰令其成就。佛问圆通，我说本因心问法明分别自在思维第一。同呢段经文呢，就是取普贤菩萨观意识。咁普贤菩萨呢，我哋上个礼拜五呢已经系讲过啦。咁啊，简单讲呢，普就系无行而不修，咁啊叫做普。无德而不慧，咁就佢哋义系一尊大菩萨嘅名嚟嘅。嗱，我哋中国啊，所谓我哋有四大名山，咁啊四川峨眉山咧就系普贤菩萨嘅道场。咁呢一尊菩萨系大菩萨，佢将来成佛咧，佢哋智光后自在上王佛，佢成咗国土叫做滋水善净。咁所以成佛呢個國土咧，就冇呢個小乘人，呢個名都冇嘅，純粹係大乘個菩薩。咁亦都話釋迦菩薩咧，自己本身大菩薩所教法都係大菩薩。佢即從在起頂禮佛足第二百佛言：呢三就經家最言，就結咗經典嘅人咧，最上普賢菩薩。尊重佛、恭敬佛的意識，我以尘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，等啲生命经文咧就菩萨自己最上果上嘅功德，同埋果后嘅大用，前后一共有二十五位圣人修圆通，除咗普贤菩萨咧，都变咗前后二十四位罗汉或者菩萨各尘圆通嘅。大體上嚟講，都係話自己講出點樣親近佛，以後咧點樣咧以佛教法去修行，得證圓通。咁但呢一尊普賢菩薩咧，就唔係咁講法，就講佢自己咧果上嘅功德，同埋咧果後嘅大用。所以話我以尘与尘沙如来为法王之我，就係普賢菩薩自稱。咁呢個我字咧，就唔係我哋普通人所講我嘅。我哋普通人講我，就有我知啦、我見啦、我慢啦、我貪啦，有呢個我見。但係跟住啲普賢菩薩稱我咧，就呢個法身自在我，冇呢個我執，冇呢個我見，冇呢個我慢，冇呢個咁高嘅，純粹係法身嘅真我，以尋啊！即係已經咧，即係曾經與恆沙如來法，或者恆沙如來即係佛，恆沙即係恆沙咁多個佛啊！恆沙我哋講過就係恆河嘅沙，咁有咗就叫做恆河，佢啲沙就好有勢嘅，好似麵粉咁有勢嘅。你摸呢條河有幾層你咁闊，就算用翻個手拿去揸咧，你都數唔清幾多嘅。入邊有勢就好似嗰啲麵粉咁樣嘅。加埋恒沙如来，就系一恒河沙咁多嘅珠佛。我哋一粒沙装一尊佛，嗱咁啊恒河嗰啲沙咧，当然系数都数唔清唔多噶啦。咁即系话咧，佢曾经啊咁多如来，佢都亲近过个我自曾与恒沙咁多嘅珠佛为。法王子即做佛嘅法子弟子，法王就系佛啦。法花经里面讲话，我为法王，就系、是、于法自在。 佛對一切法是無障無礙，一切法能夠觀察佢一心自性，而同我虛空佢無障無礙，所以稱為佢嘅法中之王。嘅子咧，法王子就係佛嘅弟子。因為點解稱為佢嘅法王子咧？即係大菩薩啊！佢能夠掌法王權，能夠持法王印，能夠號令人天，以法化世。不久將來登呢個法王大寶座，因此稱為法王之力，即是大菩薩嘅佛弟子。我已經曾經啊，人生得諸佛喺佢座下咧，為佢嘅弟子過嚟，為法王之十方如來教其弟子，菩薩根者，修普賢行，從我臨命。咁呢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啊，普賢菩薩所修呢個普賢行門，係極之甚深微妙、廣大無邊，所以佢話十方如來係教其弟子菩薩根者，十方如來即係行沙十方咁多嘅諸佛教其弟子，弟子咧即係我哋學佛嘅人對住呢個長輩嘅弟子啦。弟通常個學在師後就叫做弟啦，嗱我哋係拜師傅啊嘛，我哋在家嘅歸師傅，或者我哋出家嘅剃度師傅，即係話弟師傅啦，佢就咁樣俾我在先啦。就好似咧兩兄弟，我對住有個阿哥，咁啊我出世比較後啲咁多，咁啊即使阿媽嗰邊有個先後噶嘛，咁如果我出世出得遲啦。對住前頭佢就阿哥咧，加個弟咧，就學咗師後，咁就叫做係弟子咧，就解除師生。我哋所有了解、明白呢個佛理，知得個行住坐卧嘅威儀，知得佛法點樣修行，呢啲一切一切咧，都係由呢個師長嗰個地方咧，為我哋解釋，令我哋都明白。所以咧，好似咧。個仔對個老豆一樣，所以佢學在師後就名為解命嘅弟，解從師生嘅佢只能學係佢嘅弟子，即係啲晚輩係對呢個師長呢一方面嚟講嘅菩薩根者，就唔係呢個小乘根，係屬於呢個大乘菩薩根性。係因為弟子咧有好多種嘅，有大乘嘅弟子，即係菩薩咧。有小乘的弟子，即係阿羅漢的子弟咧；有人天的弟子，即係我哋信佛歸三寶或者受持五戒，咁都係三寶的弟子啦。咁今日菩薩根者就係各種弟子中啊，就係指呢個大乘的弟子，因為佢出身咧曾經學過大乘的佛法，佢已經種過大乘佛法的善根，所以雖然咧。佢未曾成道，但係佢曾經種過呢個大乘佛法嘅善根啦，所以就話叫做菩薩根者。佢修普賢行，嗱修普賢行咧，先至要開呢個普賢眼。呢個開普賢眼就係咧悟到一切法為心自性，所謂法法全真，透透的是道。喺佢明白呢種道理之後咧，佢哋依照呢種道理咧去修行，佢哋嘅普賢嘅行業都係啲先先咧修呢個一心佛性，一切法為心，一切法都係自己嘅清淨本體。咁啊，雖然佢係唔得呢種道理啊，但係咧佢亦都係行菩薩道嘅時候，佢雖然。叫做眾生，但是他了解這個為心眾生之過，他就不見有眾生可道。他雖然是供養佛，有著佛為心佛之過，他就無佛可供。雖然學佛親近佛學法門，他了解法門是為心的法門，他就無法可學。雖然莊嚴佛淨土，他覺得淨土是為心淨土，又冇呢個淨土可莊嚴，如是一切一切都萬法為心啊！ 所謂呢是妙有的真空，本體就空寂，一日法都是如來藏性，一日法都是常住真心。雖然呢他無生可道，不妨呢自然度眾生，雖然他的慧心的法門無法可修，也不妨自然修學佛法，雖然呢無佛可供，但他也不妨自然呢是供養佛，也不妨自然莊嚴佛淨土，這個屬於真空妙有了。就算是這個普賢行所謂妙有真空，真空妙有，空有不二，那就名為叫做普賢行。那從我的立人啊，本來十方諸佛啊，已經成了佛，那究竟成佛呢？咁啊，當然有佢個方式，有佢呢個方法，有佢個理論去教化佢弟子，去度佢啲弟子。咁呢個十方如來唔用佢自己所修所證去教佢嘅弟子啊，要教佢嘅弟子菩薩善根嘅咧，修普賢行，從普賢菩薩而立名。呢個屬於因為普賢行咧係內得廣大。妙妙清淨，所以十方如來雖然成了佛了，都教他的弟子修普賢行的時候呢，是從我普賢菩薩而立命。世尊，我用心聞，世尊就是尊稱佛一聲，因為佛呢世出世間最尊的，所以十種通號之一呢屬於最後一種控制的了，他就無論在人，他是人中之尊，他在天是天中之尊，他在出世阿羅漢是阿羅漢中尊，在辟支佛菩薩亦是辟支佛菩薩之尊，世間出世間一切處處以佛是為最高，以佛為最尊重，所以稱為叫世尊。咁我用心聞，心聞咧就唔係叫佢耳根耳仔聞，我哋普通嗰啲眾生啊，佢用啲耳仔嘅去聽聞，就變咗好嘅音聲，人哋讚下佢兩句，佢就好歡喜啦。如果人家一啲毀謗佢兩句，或者批評佢兩句咧，佢就好唔開心，就親恨啦。咁啊，完全呢個耳根呢個耳仔咧去聽。或者有時呢個字仔啊，佢聽到呢個近嘅，就聽唔到呢個遠嘅。呢啲使眾生呢個耳仔咧，佢聽外邊嘅音聲，所以咧有呢個貪嗔痴煩惱，造罪業就往受呢個生死嘅輪迴。嚟就普賢菩薩，佢心聞咧明白呢個耳識啊，本來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佢內。不隨於這個耳根，愛不隨於這個音聲，所以挺絕根塵，靈光獨耀，所以他們用這個心呢去聞，就不是用這個耳仔去聽聞，是用這個耳根呢去聽聞，所以我用心聞，由於他用心聞了，所以能夠分別眾生的所有之念，你就分別那些一切的眾生呢各有各的知見不同，知見你有正就是有邪的，如果說你明白這個佛法，知道一切法都是從這個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和合而生之法是無常，是苦空，是無我，是不淨，因為一切法有種種因素和合而成為一樣法，冇咗呢個種種因素啊，一切法亦唔可以成立，所以本身一切法咧都係空寂嘅。咁如果我哋咁樣嘅明白咧，就叫做係正知嘅正見。嗱，咁如果話唔係，有啲外道嘅話執著一切法從呢個時空而生，或者從呢個安途而生。或者從呢個斷見上見，即係屬於呢個邪知邪見啊！加埋分別眾生所有嘅知見， 就是完全呢普贤菩萨，因为他用心物自己呢反照这个耳根的文性啊，得到出世解脱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分别众生所有之间，就好像什么呢，好像一个医生啊，他能够善于治病，也得善于看病，因为所有的病人有病去看他那件事呢，他才能够分别得清清楚楚是什么病，你应该给他点什么药去吃，他一寒的就给他点是温暖的，就和下他，如果他是热的呢，你就找些所谓寒凉的药去和下他，这样令他呢，这样得到身体健康平衡，不要呢有种种的毛病发生。那既然这个医生啊知道这个众生，知道这个病人有什么病，就给他什么药，也都去对治他这个病，令身体健康。那佛和大菩萨道众生都是一样，他知道众生这个知见，他的善根，他的学识，他的习惯，他的嗜好，个个人都不同，咁啊，因此众生嘅毛病太多啦。咁啊，佛就系大医王啊，佢能够观机说法。你系大乘善根，佢就帮你讲呢个大乘法；你系小乘嘅善根咧，佢同你讲呢个小乘法；你系人天嘅善根咧，佢就帮你讲呢个人天法。凡有所说，都能够适合一切众生。好似嗰啲人覺得咧，佛嗰次咧，先係為我嚟説，先係同我講嗰啲一樣。咁所以話佛係一音二言説法，眾生隨嚟覺得解，都係以示佛咧能夠知法知機，自己知道有種種嘅大小缺失法，亦都明白到個眾生有大小缺失嘅根性。咁係乜嘢人？我哋就同佢咧係講啲乜嘢法，咁啊佢哋知法亦都知病。咁就譬如啊，我哋一般嘅醫生都係一樣，病人有咩病，佢就同佢咧俾啲咩藥嚟醫治佢。所以分別眾生所有之點咧，就係神咧係大醫王，能夠分別一切嘅眾生，佢嘅之點係正亦或邪。这个根性是大乘根性，又或小乘根性，是圆顿根性，又或渐次所学根性，一切都明白得清清楚楚，至好呢说的法嚟到令他的依法修行各分众生所有之见。若依他方行三界外有一众生，这几句经文是如是菩萨的那种的大慈悲教化的力量非常强。那若于他方，那咁啊，他方这个远的地方啊，佢嘅众生都能够到，那我哋此方嘅众生呢，当然佢就到啦。个行沙界外啊，行沙头先我哋讲过好多好多，嗰啲沙细好似面粉咁幼细，我哋拿一扎都已经好难数得清系几多嘅。咁啊，证明咧呢个世界好多。世界之外又有世界，那这些道理就是这个科技发明之前应该大家呢我是相信的，以为就这个世界无论这个世界，世界以外另有世界呢是没有人相信的。那更加这个科技昌明发达，我们无论在报纸在电视的新闻，那至一般所谓时时通讯的杂志，你都看到这个世界之外人正有其他的世界。至于说几时才可以人类去到呢，你不给的时候，但起码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。那有如佛呢叫我们喝水要持咒，那为什么呢？佛两千多年前他已经说过，佛观一壶水， 得84000重，佢若不辞此咒，让众生欲啊，佛系托钵噶嘛，佢用一个钵装一钵水咧，有84000多微细菌喺里边，即系嗰啲虫，即系微细菌。嗱，呢啲咁微细嘅菌咧，我哋呢个肉眼睇唔到嘅。如果用呢个显微镜放大佢咧，就可以睇到啦。呢个亦都系一当时冇人相信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咧老咗老咗咧，已经有人咁明白用放大嘅显微镜一放，咁一壶水里边咧，真系有好多微细嘅虫、微细嘅菌。咁啊，因此个水塘啊，我哋都要消毒，因为嗰啲水咧来自四方八面。有乾淨的水，亦有不乾淨的水，所以那些水呢一定要消過毒，清潔過之後才可以流到我們這個民間裡面大家享用。那麼既然證明了這個水裡面有蟲，當年2000年前肯定是沒有人相信的，現在不單是人相信，不管是大的小的老的亂的，就算是小孩子他都相信了。咁既然相信呢個水裏有蟲，我哋如果唔念咒咧，你飲咗嗰啲水咧就係殺生害命。因此我哋咧就要念一條咒嘅，呢條咒咧就我哋所念嘅53咒裏邊咧係有呢一條咒嘅，就念呢一條咒咧就將所我哋每日飲嘅水啊嗰啲有微菌嘅物質咧，就等於我哋用呢個咒咧超度咗佢，唔好咧。跌咗呢個殺業，咁呢都係屬於啊佛咧一種嘅大智慧，先能夠咧係有咁樣嘅智慧知道。咁加上分別眾生所有之變，由於他方行沙界外，他方咁遠嘅眾生，佛都要度佢，菩薩都要度佢，何況此方嘅眾生咧？菩薩啊，佛啊，就更加要度佢啦。但行沙界以外咁遠，我都度佢；我行沙界以內嘅眾生咧，菩薩佛當然都要度佢啦。呢就特別咧，以近就比較呢個遠嘅，遠嘅固然度，近嘅就更加度啦。佢有啲眾生嗱，咁啊遠嘅地方行沙界外。只要一個眾生咧，我哋都去度佢；何況係多眾生咧，我哋更加要度佢啦。都話説明佛菩薩啊，嗰種嘅慈悲嘅廣大，遠嘅要度，近嘅要度，界外嘅要度，界內嘅要度，一個眾生要度，多眾生亦都要度，係顯示菩薩嘅大慈普及。心中法明，普賢行者，普賢行，剛才我們講過了，就是悟得萬法為心，一切法都是常住真如妙性，一一法都是清淨的本體，所謂悟得法法為心，頭頭都是道，法法都是圓融無礙，心的普賢行。但是心中法明呢，就個心裏面啊，有個發揮顯明，咁啊，即係咧就開悟，悟到呢個普賢行，咁啊，悟後自修咧，先至佢哋真修啊嘛，所以心中發明普賢行者，就我於以前成六牙將，分身八千入皆處其處啊！啲教法佢點解？因為我哋修行。能夠收到開悟，悟到呢個普賢行個道理，但我哋唔係話開悟就究竟成佛喎，我哋仲要咧係切切實實咁樣咧去修一關，先至可以得到究竟成佛。所以就普賢菩薩啊，佢既然如果知道有個眾生佢發明即係開悟啦。悟到呢個普賢行嘅，但由於業障深重啊，雖然佢開悟，但係仍要咧係腳踏實地咁去修行，先至可以進入呢個普賢道。 咁啊，既然要修行啦，所以菩萨呢就系、是、到处亦都发到嘅，就系我于以时识六麻将，我哋菩萨我呢就嗰个时候啊，就成一只六牙嘅象，象一大象，呢个大家都识噶啦，好多人都见过啦，仲要系个大笨象，个身材好粗好大又好重。行路又唔係好笨嘅，佢係大笨象。加菩薩所係呢個象嚟，方象唔同，佢都係象，佢就六隻牙嘅。嗱，普通嗰啲象就兩隻牙，所謂象牙，大家都知㗎啦，係兩隻牙。嗱，咁啊加嗰啲象牙咧，因為禁止啦，唔准劏嗰啲象啊，殺得太多啲象冇咗絕種啦，所以就全世界都禁止啦。不可以再傷害那些象而攞到這個象牙，所以象牙的生意呢全部都沒得做了，已經了就是呢不可以呢再傷害這些象。那這樣兩隻牙的象呢是我們所知的，加普賢菩薩所期的呢是六牙象。而我覺得很多地方那些佛典有這個普賢菩薩騎象的，那文殊菩薩就騎獅子，但是騎到獅子的呢，就算他沒有招牌寫著文殊菩薩，你可以知道騎獅子的第一定是文殊菩薩。那他這一邊所騎的呢，就是一隻六隻牙的象，就算沒有這個招牌寫明哪一尊菩薩，你都可以理解到是普賢菩薩。在一般的菩薩我們所知的呢，很少騎六隻牙象的，是普賢菩薩的騎六隻牙的象。那這隻象呢是有六隻牙，當然就不是普通的象都可比的了，可以說是象中之王，是個象王。那麼象的王，即是象中之王，象王呢的行步是平靜，但是其實的月光很快就行得。就譬如啊，我們收這個普賢行是穩穩當當咁樣，由始到終都係漸次上進，不受一切嘅魔障專家所困擾，而且好快好快就進入呢個普賢道，就好似呢個六牙象一樣啊！佢雖然係行動咧，同普通的象同行都好快，亦都係好穩重。就譬如我哋嘅修普賢行，係好穩重咁一步一步咧升上去，亦都好快好快咧進入呢個普賢道。嗱，咁啊係有六隻，就代表乜嘢咧？就代表菩薩所修嘅六道，就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禅定、智慧。咁啊，六牙象咧就代表六波罗蜜。咁啊，布施大家都知道啦，将我哋所有嘅尽我哋嘅能力去布施众生。咁啊，布施有财、有法、有无畏啊。嗱，财施咧就我哋嗱嗰啲钱啦，大家都明，我哋有钱，除咗自己应该要用嘅，我哋有多余咧。個人嘅力量唔同啦，隨份隨力啦，唔好勉強啦。總之，社會嘅福利事或者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，咁我哋有能力咧，就盡量布施去幫嗰啲有需要嘅人，好似老人院啊、係孤兒院啊、係醫院啊呢啲咁樣咧，都係幫助啲有需要人嘅地方嚟嘅。當然要經費要錢要維持啦，咁我哋有能力啦，我哋就盡量去幫助。呢啲佢哋用財嚟嘅布施啦。嗱，第二就法布施啊。嗱，法咧就係講經説法，用佛所講嗰啲道理啊，去同呢個眾生結法緣。嗱，咁兩種之中當然結法緣，就可結呢個財嘅緣。那財的緣你只能幫他現在，或者某一個人他需要錢用，你就幫他咯，你是眼前幫到他，或者啲老人家沒地方住，你有老人院招呼他，都是眼前啫。 你唔好似世世親親去幫佢噶嘛，咁啊只係對佢眼前係有好處，唔可以永遠有好處。但如果你以法嚟佈施就唔係啦，我哋佛經上講嘅一輪二根就永為道種啦。因為而家只係一次經歷過你呢個二根，聽過一次。例如我哋家下講啲乜其他嘅法師講經。咁啊，講經通常嚟講都係上部嘅。嗱，咁啊，最短嘅經文都係講十日八日嘅。但係你冇咁多時間去聽喎，你只係聽一次，或者講十日，你只係聽到一堂，即係一次啦，都冇問題。你聽咗呢一次佛法啦，總之係正知正見，係佛所講呢個道理。你一次經歷過，你即係下次咧以後。你成日再個機會聽第二次都唔係問題。你個八色田中裏邊咧，就種下咗呢一次嘅佛法善根，咁啊將來多生多世以後，咁啊呢個八色田中呢個善根佛法善根嘅種子起現行咧，你都有機會再聽經聞法，依法修行得到出世嘅成果，都係完全由呢一次咧聽經佛法。咁所以咧。因為我哋文化永遠為成佛之種子啊，令我哋將來究竟成佛。咁當然咧，我哋以法結緣，以法布施咧就好過咧以呢個財布施啦。咁第三就無畏施，無畏施咧就係佢一個人啊或者畜生，佢有所驚慌，即係布施咪驚慌啦，即係唔知點樣好，但我哋都解決咗困難。令佢在呢個心中部位驚慌嘅時候啊，令佢嘅心中咧冇咗呢個驚慌部位，咁就變成無畏布施啦。咁啊，例如乜咧？嗱，我哋放生，相信好多人都做過，唔單做過啊，出個錢可以肯定咧，好多人親自參加過，或者係肯放啲海鮮。咁啊，出海佢放嗰啲魚，又或者就放雀仔，咁啊各色其色啦。咁啊，總之都係放生。嗱，我哋放生咧，就係無論雀仔又好，魚又好。如果我哋唔放去，都俾人捉咗啦，就肯定最後咧，就俾人家哋咧殺咗佢，劏咗佢。有乜嘅有煮有得，咁啊肯定佢好痛苦啦。咁我哋如果有咁嘅莫齒能力，嗱，啲一個人唔夠，我同大家同參師入夾的錢，咁啊盡我哋嘅力量去買啲魚嚟到放生咧，或者買啲雀嚟到放生啦，咁啊佢就驚慌部位恐怕喪生失命嘅時候，我哋就買咗嚟放咗佢咧，令佢啊或者歸翻大海，或者喺個天空任佢遨遊，咁啊俾佢不能呢度自由。嗰啲入邊就無畏布施，等佢無所布畏，從今又唔使驚慌，俾人佢哋劏佢、斬佢、殺佢。嗱，我講到呢個放生咧，我就順便咧提一提，你哋放生話唔係放生咧，就唔好放死喎。點解要放死咧？我哋曾經試過咗好多次，係人家請我放生嘅，我去過一次，下次我就唔去啦。點解咧？嗱，有啲人放魚啊，係出海啦。嗱咁啊，出海啲人家今日就好多人中意活動嘅，嗰啲唔活動嘅道場冇人去嘅。好似我個靈學處咧，從來冇活動，所以冇人去噶。你請人去都冇人去，點解？因為我冇活動，我除咗講經啊，我乜嘢活動都冇啦。咁就變咗咧。就冇人到啦，咁加上因為佢啲團社團咧，就負責個社團咧，無論係居士做嘅，亦或出家人開嘅飯嘅，一定有活動，先至有人家去嘅。其中仲之一就係放生，差唔多咧，所有佛教社團都有噶啦。嗱，咁話放生咧，俾咗大家夾啲錢啦，咁啊夾得萬萬，我哋多少都盡個能力都嚟放生。佢買啲魚佢放生，咁有一次咧，有個地方咧叫我去做主陳，即係主持呢個放生法會，咁我都去咗結緣啊嘛。 但是有个问题呢，我们做完这个放生的仪式呢，那就放呢那些鱼养在船舱里面嘛，或者用大的鱼缸装住它，那你做了这个洒净仪式呢，你就应该快点放回落海，那么供的原本呢，那当然不是。他怎样就找过他的胶的四方螺，跟他的四方用胶做的螺，但是那边呢有个边入去，就一万手最多五寸高的而已。那他就找这个螺呢，就捞那些鱼一条条这样捞上来，一个船一个一个第一个，就是最后那个先等下海。那你那些鱼是怕的嘛，那些以水为生活，是水你要养它，养它的嘛，你捞它上来你不等下海，就往你的螺那个船带来带去，他们肯定是怕的，怕的就捞跳跳跳一直就白那么跳到那个船面，然后搭了一跤的了，当然呢不会搭得死的，但是他都很辛苦搭一跤了，但跟着那些人呢，见到条鱼都跌到地上，你就去捉，我就去捉，你就按一按，我就按一按，那条鱼都真的你不劏死了他都吓死的了。那因此呢，我跟他们说，我们就放心，他们就放心，不是的，如果他们没有人参加，他们为什么呢，他们那些给钱的人一定要自己放一放，他才下次肯参加，如果你不让他放一放，他下次不参加的。我说这样，我宁愿下次不参加，我说第一个就我不参加，下次你下次你请我我都不会参加，我说我们放生就不是放死，不是放他受罪，我说他做了这个仪式，帮他洒了净，又帮他归了依，又帮他忏了悔，最后呢在这个南无阿弥陀的声中呢，一条一条放它回落海，等它呢大自生活，那就好了，我们何必一定要找它螺啊，那么四方那些螺那边得个四五寸高，那鱼一惊呢，它就一跳跳下来，弹一跤，跟着去捉它，你按我就按，那真是不杀死就吓死它了，那就变成了不得不是结缘了，就跌入去冤啊！如果个压个客员唔同做，唔嚟参加，唔嚟参加咪算咯，算佢冇福报，算佢冇咁嘅善根，我哋系放生，就系放死啊！总之，你同佢杀咗，做咗呢个放生仪式，如果自己唔够力嘅，你就叫个船嗰啲伙计又好乜都好啦，佢哋有个渔网，一捞个网一捞，唔知啊好多条。就隨便呢一倒咗落海，咁咪清清楚楚，咁咪真係放心囉，千萬唔好呢令到嗰條魚呢辛苦啊，就好似乜呢，好似一個人如果犯罪坐監已經係苦㗎啦，一旦佢坐咗放監嘅喎，你就將佢踢兩腳打兩巴，咁咪即係虐待佢囉，係唔可能一件事㗎嘛，將佢話明放心就唔係放死，而一定呢就已經好好地呢放返呢個大海裏面，咁就等佢呢係大海浮游，再話驚慌呢幾日咁就將佢呢劏幾刀就斬幾刀，又乜你有份有主呢，上一啲咁就痛苦啦，所以呢種呢叫做無畏布施。咁所以其次呢，我哋放生就係講啲因果，我哋知道好多人佢夾啲錢就放生，但他收到那些錢呢，請一部分放生，一部分呢就買些維他啊，或者買些飲品啊，或者可樂啊，買些飲品大家就出去放生，大家分來飲，這種呢亦都是不好的，你說明就放生啊嘛，人家出錢的人你可能給一元也好，給十元、一百元、一千元也好，因為你說明就放生，你出錢放生呢，你就不可以將那些錢呢是扣出一部分來到呢自己呢這些班人呢，或者是買飲料或者買食品，這都是錯因果的。例如你籌到100元，那你扣10元來到買其他的東西呢，雖然10元買魚是買不到幾多，可是你不要忘記我們去街市買那些貴金魚那些紅蟲，大家都知道呢，找了飯那些椒鹽包住一包呢是2-3元一包的， 但呢一包啊唔少噶，過千條噶，你把佢放到個魚缸裏邊咧，佢會游水噶，都係有生命噶。咁如果你話我哋一百蚊啊，就攞咗十蚊出嚟買，第二攞呢十蚊咧買到一千條個紅蟲甲魚，你就欠一千條個生命，所以你就還債噶。所以我哋放生嗰啲錢咧，無論邊一個社團，邊一個佛教做出嚟，你話明嘅放生，你收咗一千，你就做一千；你收多五百，你就做五百。千萬唔好咧啊！將嗰啲錢咧買其他嘢嚟用，或者嗱呢啲錢多喎、哦，我哋咧不如咧一百蚊放五十蚊留翻下次都可以。萬一呢個人激親人死咗，咁咪點啊？或者俾人打咗荷包唔見咗，咁咪點啊？所以一定要每一次清。我可以話俾你哋聽，我最中意放生。我每一次放生啊，起碼都十萬八萬嘅，呢個係事實，絕對唔係誇大。總之我籌到幾多錢，而且仲係大部分都係我自己嘅錢，由佢哋供養我啲利是同包咧，我儲儲埋埋，我就幫佢哋做功德，係幫佢哋放生。我自己唔敢亂拿佢哋嘅錢。咁啊，既然係放生啊，總之盡量。咁啊，加上人家哋知道我放生就俾啲，咁啊每一次放一係就唔放，冇人一放親啦，我慳啲放十萬八萬一次，我最高就是放到二十萬，就係、是、前年就舊年沙士啊，呢個前年嘅關事啊，沙士期間咧，大家都知道好多海鮮啊、酒樓咧冇乜生意，所以好多嗰啲魚排養魚嘅咧，咁啊養到嗰啲魚啊。養大咗啲海鮮，酒價唔好，生意都冇人要啦。咁你養佢要俾佢食噶嘛，要本錢噶嘛。咁養大冇人要，起咗成個血本無歸。咁啊，有一次嗰個純人幫襯佢放生嗰個賣魚嘅啦，佢話：法師啊，佢有一批魚，你中唔中意我咩事啊？佢話大概啦嚇，有成千幾斤，有成幾千條。佢話條條都係嗰啲游水石斑，佢話條條好似香蕉咁上下大嘅，係咁上下長，係咁上下粗。佢一共咧有千幾斤，咁我幾多錢？我四萬蚊又好價。我好啦，咁啊四萬蚊就放佢啦。我哋淨係放啫，嗰、那個船裏面嗰啲伙計幫我放，一網一網咁啊撈佢抌落海，都搞咗四十五分鐘。你話幾長時間放幾多魚啦？就四萬蚊。已經好平噶啦，嗰啲魚排都冇生意啊，一直養大冇酒家要啊，佢就趁養到咁上下咧，佢就賣咗佢放咗佢。咁所以大家明白咧，放生咧一定要咧，你有幾多你就放幾多，千萬唔好將嗰啲放生錢咧吸於一部分做第二樣嘢，呢個錯因果嘅。你亦都有啲人問咧，我中意食嗰樣嘢喎。我就唔使放嗰樣咧，因為我中意食佢啊。我放咗佢就食，佢咪面又咪抵觸。咁所以咧，我逢我入嗰樣嘢同佢有關係嘅，我係食嗰一種嘅咧，我就唔放。嗱，其實呢一啲啦嚇，亦都係一種矛盾。我哋放生同你食用咧係兩個問題。放生就係功德，唔論你放邊一種嘅魚啊、雀仔啊、蝦蟹啊。就算你中意食，你要食要實實係你嘅罪過。咁你放生係你嘅功德，係你嘅慈悲，係你嘅善心。所以你所放嘅生啊，唔論魚又好，雀仔又好，包括你中唔中意食，係另外一個問題。你唔可以因為我係食嗰一種嘅喎，我點可以放佢咧？我就唔放，唔可以咁樣。一定咧要清清楚楚嘅，我呢啲想提過嘅説話，即係亦都係咧，我好中意提倡放生。咁放生有咩好處咧？放生嘅人咧，即係唔殺生啦，可以得到長命，可以得到咧係冇病。所以經常講，我話殺生之罪，能令眾生墮於地獄惡鬼畜生，後世偉人。得兩種果報啊，一種就多病，二種就短命。所以凡我哋見到親朋戚友熟悉嘅人，佢有多病，有短命嘅咧， 你唔使問佢貴，呢個人肯定咧就係畜生啊，殺業太重，所以今生咁到咧係短命又多病又惡。你就殺嗰啲畜生，然後補身滋養喎，咁佢哋咪受苦？公道啊嘛！你就話點樣補身啊？補乜補乜啊？咁就將佢哋殺害，咁啊應該啦。呢個邏輯就唔啱嘅，所以因為你咁樣做咧，將你生生好多生好多世，都係短命，都係多病。嗱咁如果我哋放心唔識用殺生咧，反過來即係長命，要講啦冇病。逢系嗰啲冇病嘅，活到九十几岁，吸黐都打得我咧，就肯定佢系缩生咧，慈祥放生，所以感到咧就系寿命长，而且仲冇乜嘢病嘅。呢、這个因果咧就系肯定嘅，咁啊，所以咧我哋明白呢啲咁嘅道理嘅时候咧，我哋真系要放生，要多做啲放生嘅功德善根。唔好得食咁多肉啦！嗱，咁啊，今時今日食肉好多嘅問題，大家都知嘅啦嘛，脂肪太多啦，啊，膽固醇太多啦，好多問題都係響呢個食肉殺生度嚟嘅。嗱，好似今日再新聞都有啦，入邊個食到嗰啲所謂啲咩魚中咗嗰啲叫做咩毒啊？嗱，如果你唔食呢啲魚咧，就乜事都冇；你唔殺生咧。咁又乜事都冇，好似我哋出家人，或者有啲在家受灾冇得长寿啦，与即刻与佢无关，佢绝对唔会中呢啲毒，呢就冇事咯。佢能够中呢啲毒，就因为佢食啊嘛，啊，佢食咧呢啲有毒，咁佢咪上当咯，咁令到佢都有问题咯。嗱，我信佛嘅人咧，无论千言万语。雖然你聽得很多不明白，可是呢一定呢是要相信要實行，你明白相信你不實行呢都是得不到這個好處的。所以殺生就肯定是短命的多病，不殺生還兼及放生的話呢，那令到那些畜生正在驚慌恐怖的時候突然捉他去殺，你就將他放了，等我回歸大自然，回歸大海，從此有咧自由自在。呢份功德咧係不可思議啦。所以布施咧就有呢個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咁第二隻持戒，嗱戒好有五戒啊，有十善戒啊，有八關齋戒啊，有哋出家比丘戒啊，或者菩薩戒啊，呢都係屬於佛所制嘅戒。有佛所制的戒呢，我們下面呢過兩段經文呢，有個優過來轉者呢，他是持戒第一的，都有講到這個戒的問題。戒就是戒除，因為我們那些雜氣啊，那些毛病呢是太多了，我們宿生的業障太重了，毛病太多，所以我們就持戒，將這些戒呢來去戒除。我哋守啲規矩就解除我哋嗰啲雜氣，解除我哋啲毛病。所以我哋古德有句話：我哋嘅戒咧就係可以補呢個法律之不足。點解咧？法律大家都知咧，全世界無論邊一個國家、邊一個社會，我哋無論住喺邊度，都要守嗰個地方嘅法律係唔可以犯法嘅。嗱，嗱嗰啲法律咧。就是制裁呢個時候，如果我唔打荷包，唔做呢個膊頭黨啊，咁啊警察冇理由拉我噶噃。咁但如果我做膊頭黨打荷包咧，警察拉到我係時候啦。人因為睇到我做膊頭黨，你打荷包，警察咪拉我咧，就係、是、制裁於時候。咁拉到就梗係坐監啦，呢、這個肯定噶啦，睇我坐幾耐嘅啫。嗱，咁啊，佛教戒律咧，所以話補法不足咧，佢制裁於在先，我哋叫你唔好殺生啊，唔好偷盜啊，唔好奸淫啊，唔好去飲酒啊，呢啲問題啦嚇，都係屬於咧，我哋能夠一個學佛嘅弟子啊，遵守得到嘅話咧，咁啊真係你絕對咧清淨， 真係半夜三更嗰日咁敲你門，你打個門瞓覺都冇事，肯定冇警察揾你麻煩，所以你補呢個法律之不足，佢就制裁之在先，就叫我哋修心養性，唔好做呢個犯規矩嘅事，咁咪社會咪太平咯，社會咪安定咯。所以話戒律就係補呢個法律之不足，並且係法律係制裁之時候，你犯咗啦，當然有權拉你啦。咁如果你唔犯咧，咪冇事咯。但係戒律咧，就算你犯係唔掂，就算咧你能夠明白，你從今又唔做咧，你咪一個好人，係一個善人，係一個正人君子啊。所以呢個戒律就可以補呢個法律之不足嘅。咁例如我哋讲呢个五戒，好多人咧对呢个五戒咧，佢就受咗啦，但系佢蒙查查都唔知咩叫做五戒咯。点解咧？因为一向咧由古到今啊，全十五戒都有本书嘅，咁啊照呢本书咁样做，呢本书个道理讲得非常好，可是咧受戒嘅人啊，或者嗰啲语言唔通。或者文化水準低，你講佢就唔懂乜嘢叫做殺人要戒咧，乜嘢叫做偷盜要戒咧，咩叫做淫戒，咩叫飲酒戒咧，咁真係莫名其妙。咁我後來咧，我去到呢個星火舊市咧，即係大概係咁啊七幾年到到九五年我中風以前呢十幾廿年咧，為咗星馬講經啊，最一年都冇去幾次嘅。咁啊！佢哋我講到呢個經文啊，係有呢個解律嘅問題，我之唔講嘅喎。咁啊，最基本就講五戒啦。咁我講咗嚟咧，佢哋個個都流眼淚。我話咩事啊？佢話佢哋完全都犯曬。咁我點受咗五戒？點解你會唔明嘅咧？佢因為咧個受戒者咧個法師係外省人，佢講個普通話我又唔懂。佢對本書科我哋都唔知佢讀乜嘢。所以我咪聽你家法師咁樣講咧，佢話我全部都犯曬，我話冇辦法啦，你咪從咁以後唔犯得啦。以前成為過去你就好似慚悔，你從今以後唔再犯，從今以後唔再做，都係功德無量啊！嗱，呢個五戒咧，我哋都略為咧，利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咧介紹一下。第一條就唔好殺生。因為殺生係最傷慈悲人，我哋學佛嘅人，觀音菩薩係大慈大悲噶嘛，大慈係與眾生嘅樂，大悲係拔眾生嘅苦。好似話無畏布施啊，佢係有痛苦，俾人跟住斬，俾人跟住劏，啲人跟住殺，係好驚慌嘅。邊個唔珍惜自己嘅生命咧？你要將佢劏，佢就無力反抗。咁咪只有接受，但好痛苦啊！咁啊，既然咧殺生係最傷慈悲，因此我哋就唔好殺生啦。嗱，第二就唔好偷盜。偷盜咧，其實咧呢個戒都係老好講嘅。如果你真係打人哋個荷包，人哋行開偷人哋嘅嘢，咁佢偷盜咧，其實呢種咁嘅情況咧，在社會上有，但係今時今日呢個文明社會。個個受過教育嘅人咧，大體上咧都唔係隨便做呢啲事噶啦。所以呢個偷盜戒就包括呃人哋、騙人哋、攞人哋嘅著數、佔人哋嘅便宜，都係屬於偷盜。點解？因為對方咧唔係願意送俾你，或者唔係願意俾你啊，但你用你嘅辦法，用你嘅心思去呃人哋。令人哋上當，你就攞咗啲錢，都係偷盜啊！只要就對方俾你呃騙咧，唔係真係願意俾你呃嘅，唔係願意將荷包錢啊攞到你個荷包嘅，都係偷盜啊！所以偷盜呢條界咧係好明細嘅。哪知道我哋睇見有人有個人尋求有樣嘢好嘢，但係斷一次冇得賣嘅啦噃，冇得賣咁啊點你每見一次咧？真係好人，你話叫每天就好，咁啊對方聽你咁樣講啊，好啦，你話好就咁啊送俾你啦，都係偷盜啊！ 如果佢係預先送俾你，攞咗個送咗俾你啦，唔使等到每一次見到嘅就讚歎一次啊！我想買就冇斷一次咯喎咁，亦因為講得多、牛得多，因為的確係斷咗事冇得賣。咁你中意啦，佢咪送俾你咯。其實佢都唔係好願意俾你噶。如果願意俾你，你當初一見到你就俾咗你啦。因為當初佢唔俾你咧，就佢因為佢中意。不過家下咧，你咁行行沉沉，佢見一次咧賺一次咧，佢就送俾你。其實多少啲偷渡啊，分啲方就好微細。咁啊，第二咧就唔好就即係唔好貪心。無論呢個味、呢、這個利，你都唔好貪。貪錢財，固然係貪偷渡，就係呢個虛名咧，都唔好過分貪啊。我哋實至名歸，你係有咁樣嘅德，有咁樣嘅學，有咁樣嘅行，人哋會尊重你。你係有名，呢個係無所謂。你真係有咁嘅德，有咁嘅能力，會尊重你咯，超存咗名名咧。但係社會上好多人根本就無才亦無德，但佢偏偏自吹就自擂。或者怎樣了不起，變咗咧呢個虛名啊！你本來就冇嘅，因為自己自吹就大擂啊，令人有啲傷心。多屬於呢個貪名，多屬於呢個偷渡啊！你本來冇嘅，加變咗有，你咪都係偷咯。所以呢個偷渡界咧，就比較咧就好詳細嘅，好微細嘅。短年睇好似把河海又偷到啦，其實咧唔係咁簡單，好微細。嗱，第三咧就唔好奸淫啊，就唔好邪淫，因為呢個淫嘅男女關大家都知噶啦，就有兩種，一種叫十八關三界，同呢個受五界咧就唔同嘅，意思行動都唔同。嗱，受五界就係終身受，嗱，例如今日係正月初一，你受咗戒啦。你就照你百年歸老，你有一百歲，最後斷一口氣之前，由受嗰日開始，至到你百年歸到斷氣，你都要受。所以咧就終身受。呢種嘅情況之下咧，夫妻嘅行為係可以。總之嗱，你哋兩個人係成為夫婦，我哋法律做個婚姻註冊處，雙方嘅父母家長。有同志，你就請個親朋之友飲一餐食一餐飯，即係話法律係承認你，雙方家長又承認你，親朋戚友亦承認你，兩個人成為夫婦，咁呢啲咁嘅關係咧係可以嘅。但係咧就唔可以一夫之外有第二個男人，一妻之外第二個女人，所以呢個誤解咧就係戒呢個邪淫，邪即係唔正當啦。但正式男女夫妻的關係就可以，你就要終身受，不可以你受了戒咧，冇咗呢個家庭嘅男女關係噶嘛。所以五戒咧就係終身受，到死段嘅為止。所以只係戒呢個邪唔正當嘅，但係真正合法嘅夫妻咧係可以。嗱，個八關齋戒咧，佢喺十戒裏就。正日計嘅，好似今日咧，我哋放假喎，啊，我都信佛，我都守日戒喎。有團體可以八關齋戒，咪有呢個參加。就算冇，我今日放假啦，我自己喺屋企就可以嘅。對住三寶佛像以前，弟子某某今日一發心啦，守日八關齋戒同八團。咁你守咧，你到聽朝，你今日六點開始到聽朝六點嘅圓滿啦，你就可以上班啦。可以做你的事啦，咁啊唔通一日你都唔守得，所以呢個八關齋戒嘅人咧，就係、是、一日一夜，你在呢一日一夜之中咧，絕對唔可以做呢啲事，唔同你在呢個地方啊。嗱，第四咧就妄語啊，我即係講大話，唔真實，即係成日都呃騙騙，冇一句真話嘅。亦都係咧，對我哋呢個直心修行嘅人咧有所歪曲，都係唔好噶。嗱，即係我哋飲酒啦，有啲人就問我個喂，酒又唔係殺生，咁又唔係害命，又冇血嘅， 點解酒都唔可以飲咧？嗱，咁啊舊時咧，我啲嘢費一番心機嚟解釋。嗱，今下咧就法律啦，大家全香港人都知嘅咧，就算係揸車，唔知我都會揸車噶，我都揸幾廿年車噶啦。咁係人都會知噶啦。如果冇意外，當然係冇事啦。有警察嚟，第一個 check 你嘅酒精。咁如果你嘅酒精含量唔超標嘅話咧？咁啊，公事公办咯，你撞人架车咪你赔咯，佢撞你咪可以赔你啦，系嘛？咪公事公办咯，冇嘢噶，好少意思。佢如果你真系车都饮乜酒精过量咧，咁就碰你打多一条罪，酒后驾驶都几有问题。咁点解咁问题咁严重？因为酒能乱性啊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我哋求智慧，求呢个头脑清醒。都尚且來不及了，何況飲酒啊，傷害了自己這個清醒的頭腦呢？所以第五條，飲酒雖然不是殺生，不是食肉，亦都不可以飲，主要就是呢，它能夠亂性，令我們的損我們的智慧。所以早兩晚我都講過，我們守這個五戒呢，不殺生就有个慈悲的种子，有个慈悲对人。我哋唔偷盗，就有个福德的种子。唔得唔偷，我哋变咗多余嘅钱财咧，或者帮助朋友，系帮助啲老人，帮助啲有病嘅人。咁就变咗自己都系受福，积咗个善缘。唔得唔偷，我哋仲要将多余嘅钱咧，去尽量为住嗰啲亲朋戚友，用嗰啲有需要嘅人。咁咪收到福咯，所以我哋唔偷路，有呢个福德嘅种子啦。我哋如果唔奸人，人就最污浊。我哋如果唔奸人咧，而有呢个清净嘅种子。嗱，我哋唔讲大话，有个直心心灵咧，直心是道场，能办事故啊。直心就系咁样，就系咁样，冇半点嘅歪曲嘅。我哋因地发心，正直。我哋最後咧所得嘅果報咧，都係正直。呢條中間咧，冇半點嘅魔障纏繞，冇半點嘅歪曲咧，妨礙到你。所以我哋妄語咧，有呢個直心嘅種子啊。我哋如果唔飲酒咧，唔會話醉醺醺啊，頭腦清醒，明白呢個事理因果，一切嘅事實唔可以亂嚟。都是这个清醒的头脑去做事，那你有这个呢所谓智慧的种子了，我们人有智慧才不可以胡作妄为的嘛。如果我们喝了酒呢，历史上因为喝酒而发生问题的很多很多例子，所以呢对这个酒虽然它不是生，佢唔係食肉，不過用啲花果啊、谷米咧去釀製而成。但由於佢有呢個酒精，能夠亂性啊，令我哋個頭腦糊塗，可能會做錯事，所以酒要俾條戒。嗱，咁呢五條戒咧，前四條就叫做性罪，即係我哋自性裏邊咧有呢啲咁嘅問題。就算你有受戒。之後做了，就算你沒受戒，我不是信佛的，我沒受過這些戒，你做親都是有罪過。那第五條飲酒呢，就屬於遮罪，遮就是遮止，不要飲，因為飲了酒呢，是做出那些喪心病狂的事，但是呢，是遮止，叫你不要飲，你不飲呢，就沒事了。亦都可以講咧，係受咗戒你飲咧，先有問題。所以佢哋遮戒。嗱，咁啲戒咧，呢五條戒咧，係一般嘅信佛嘅人，在家受咗三規進一步嘅五戒，就我哋出家初初發生出家咧，呢、這個五條戒都一定要遵守嘅。咁即係持戒咧，就可以咧，造咗我哋呢個犯戒嘅罪。第三是隱辱，六道中第三是隱辱，布施持的隱辱，第三是隱辱。 忍辱呢就是呢我哋凡事都好啦，唔好成日掹掹整整，唔好成日黑佢块面，唔好成日忍得嗰块面黑个好皇帝，只系保持呢个快和，保持呢个祥和。因为呢个忍辱呢确实又好重要。我哋维教经里边讲，佢话忍之为德，系持戒苦行所不能及。能行忍者，那可名为有力大人也。那呢个经文咧，重要就在于忍之为德，即系呢个忍嗰种个好处，个德性个好处咧，系持戒苦行都比唔上嘅。忍之有个问题，嗱持戒即系守戒，系佛教我哋用我哋守戒嘅喎。嗱，家事尊者左嘅万你听过，佢修苦行第一，苦行头堂，亦都系佛所赞叹嘅。咁啊，点解家维教边讲啊？忍之为德啊，系持戒苦行所不能及不能比咧？你明白啦？如果你冇呢个忍辱力，你个戒持唔好嘅，呢样你又想，打样你又想，嫖火咁吹，即系你嘅想，咁你边有忍辱力啊？如果你有忍辱呢，反正我哋唔做得嘛，忍一忍，做亲呢都是犯规矩，都是犯法的，全靠你的忍辱才可以帮助到你持戒持得好。那个苦行入中一食啊，树下宿啊，但三衣啊，常坐不卧啊，重班住啊，亦都呢做过两次讲家事尊者的章里面呢，我哋介绍过的了。嗱，你話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常坐而不睡卧，唔係人人做到嘅喎。一個人能夠做到，呢個忍辱力先可以幫到佢做得到呢啲嘢。所以話持戒苦行，雖然佛所讚歎啊，若果你冇呢個忍辱，你都做唔好。所以先就話忍之為德，係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！能行忍者，能够真正修到嘅忍辱嘅人，对呢个戒系持得好，苦行亦都修得好。嗱，呢个先至系你有辱嘅一个伟大人物啊！所以我哋忍辱啊，千万唔好啦吓，成日猛猛等等啊！嗱，咁呢个后果咧，犯咗嗰啲人生得唔好样，即系丑样或者豆皮单眼，总之人见到佢都唔中意嘅。唔好话人哋帮你做朋友，掉啲头你想同人做朋友，人睇见你个样子就怕你，都唔中意嘅，即系好难睇啦。咁点解？就因为佢从前咧，多心多得都系俾人睇，动一动就啃一块面，动一动一块面，人哋受你啲咁嘅黑面嘅气受得太多啦，所以你将来同我嗰步咧，亦都系唔好样，好难睇，人哋个个都唔中意你。即系话，如果你想生生世世人都中意你咧，一定要祥和，唔好时常发脾气，唔好掹掹整整，对人对事啊，都要平心静气去做，唔可以成日都发脾气，呢个忍辱嘅好处。嗱，第四就精进，嗱精就不杂，进就不退啊。例如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就角色提升啦，有啲系想我从《金刚经》。咁你就應該咧，呢世人你日日都要從《金剛經》，有啲人想你念佛，其實呢世人都念佛。有啲人持大悲咒，你一世持大悲咒，無論重經持咒念佛都係好嘅，都係佛法，都係佛教我哋咧每日修心養性嘅一個功夫。無所謂邊一種特角色奇色，咁我哋咧唔好有間斷。千万咧唔好啦，借头借路就唔做。嗱，有啲人本嚟日仲经噶喎，今日又知有咩人啦、哎？我哋打翻四圈啦或者有咩戏好睇，我睇出戏啦，或者个卡拉 OK 新开张，我哋唱翻出卡拉 OK 啦，佢就变咗你本来呢个时间你系念佛，你系拜佛，你系仲经嘅，就俾啲咁样嘅咧，所谓咧讲得唔好听，即系不良嘅朋友就掹緊就去飲翻啦，都食翻兩件，睇翻場戲，攻打四方城，咁就浪費咗你今日咧你仲經嘅時間，就一個心就窄， 剩下後退就不是精進了。所以這個精進的精，我們的心沒有執念，每天都是這樣念佛，每天都是這樣拜佛，每天都重點持咒，每天都向上，將來有你的善根，有你的好處。那第四布施善根，精進善根，布施善根，精進善根，布施善根，令到精進善根。第五就善定，那善定呢，就靜我們的心。我們一般人的心呢，就很雜亂的，一起身呢，都未睜大隻眼起身，今天就去哪裡飲茶，去哪裡見什麼朋友，哪裡就去做什麼打發四圈，總之呢，一日到晚呢，都是忙，我心很散亂的，不可以靜下來，或者家裡的事，或者朋友的是非，都可以擾亂，可以妨礙到你的心情。如果我們常常靜坐呢，自己呢靜思一下，你的心就沒那麼散亂，沒那麼散亂就可以增加我們的智慧，增加我們的白色的能力。那最後就波野了，波野呢就佛經來說呢，不是智慧那麼簡單，不是細緻別聰，而是呢我們這個心地的智慧光，我們這個心地的光明，才可以有這種光明，才可以辨別這個邪正是非，才可以能夠反迷成圓，才可以返望歸真。如果前面那五種沒有這個波野呢，不能到彼岸。例如布施，哇我有錢啊，我今天又幫了哪一個，我今天又為了哪一個，咁有呢個我執，有呢個我見，佢得個福係有，唔係好大。如果佢有呢個波野智慧呢，喺三輪體空，我布施嘅冇呢個能布施嘅我，受我布施嘅冇呢個受我布施嘅對方嘅人，我哋中一手布施嘅無論慈善物質都好咧。亦都呢唔變有呢個物質可得，咁要三輪體空啊，能布施受我布施嘅物質都不可得。我哋唔好唔執著，唔好就哎呀，就咁多話三年籌款啦，我變咗100萬，呢個都唔簡單噶啦，到處宣揚唔需要噶。總之咧，我哋有句話，你出咗錢幫咗人，呢、這個福就係歸你噶啦。就算你沒人跟你宣傳，沒人跟你讚揚，你不需要人幫你宣傳用讚揚，你這個福就自然歸了你了。反而人家讚揚了你，你已經享了福了，說你不通你沒給錢人還你給嗎？為何只是讚你給100萬不讚其他人呢？因為的確是你給100萬嘛，因為你就享受了這個名譽，其他的福呢就沒那麼大了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真學佛嘅人咧，包括我在內，我哋學處咧冇嗰啲通告版嘅話，邊個人就捐咗幾多，啊邊人就發咩，我冇呢啲噶。總之你出咗錢，你信得過我，啊放心，你俾100萬，我真係100萬真係幫你放心。對住菩薩天地良心講，從來唔會將呢100蚊啊扣咗我算做第二樣嘢。我絕對不敢做這件事，就將人還債的地址給人家來斬了幾十刀，就很痛苦的事，所以就不要做這件事了。有能力就照做，沒能力呢就科技一包的，不要做。你不做沒事的，如果你問你做，你就做得不十足，變了這個因果就你自己承擔，不是簡單的一事，大家講因果。所以我們這個波野六道高前五道能夠到彼岸，到到極點的地位，然後這個波野智慧啊。譬如這個雀仔，它得一隻翼呢，它是飛不起的，就算半路飛到，如果它斷一隻翼，它都會跌死的，因為它沒有兩隻，它都平衡不到，那它就飛不起咯。如果有兩隻翼，它就飛起了， 你真係你想捉佢就唔使行埋去咋，未到佢點樣飛咗去啊？走你捉佢唔到噶。嗱，譬如咧，我哋呢個前國五陽報之前引入啲嘅前定呢五陽，有呢個報有呢個波形嘅智慧觀察，當體空寂。我哋修行唔使計較呢個心，唔係做俾人睇嘅，係你自己修行自己個功夫。你做功德是你自己发心的，不用宣传话给人听。你每日修行诵经，你修你的行，因为我又做了什么做什么不用我。总之你发了个善心，这个功德一定是归你，没理由呢是你念经，我有福过没理由的。总之说功修功德就婆修婆德嘛，你修你得就我修我得，如果不修就肯定是不得的。咁即系话你收就你得，我收就我得啦，唔收就唔得啦。即系话唔使宣扬，唔使成日咧夸大自己，你就老老实实咁去做。呢、這个福德智慧善根好处都系归你呢度做嘅人。所以五道无波嘢啊，不能道比岸。咁所以讲呢个六正牙嘅像咧。因为六只牙就好似呢个菩萨修六道，因为六道法系菩萨之所修，六道法是菩萨之所行，所以咧普贤菩萨只像咧系六只牙同普通两只牙嗰啲像同，因为六只就代表呢个六道万行，系一切菩萨所修行嘅范围，所以六只牙咧代表六道。咁呢呢只像咧，佢就只系缺咗个字。就是四个字一句，应该是六牙八象。嗱，我哋去过嗰啲庙里边咧，文殊普贤系一尊嘅，大家相对唔到咧两边一尊嘅。人有文殊菩萨骑狮子，人等等有普贤菩萨骑象，一睇就知噶啦。但嗰只象咧，唔系金色，唔系黄色嘅喎，佢系完全系白色嘅，就六，我哋讲叫六牙八象，系六只牙。是全身白色的像，为什么呢？白是清洁，我们穿件白的衣服，这件衣服肯定是干净的，清洁的。我们呢，或者用一张白的纸，这张纸肯定是干净的，没染污，看着是全部是白色的，那就干净起来了。所以白就表示清洁。就譬如菩萨所修呢个六道行啊，系清净嘅梵行，冇半点嘅染污，系纯粹咧系为众生啊，纯粹以六道法去化度众生。咁所以咧就呢个六牙八象，点解六只牙？点解白色？我已经解释过啦。我佛在世嘅时候，有个比丘佢就像。比丘像就是这只像能像父就保护他，比丘就是出咗家的，有个出咗家的男众呢有一只像呢保护他，那为什么保护他呢？那这个比丘这个人呢，他未出家前就要小孩子出世的嘛，他一出世生出来呢，他就未会说话未会行，就跟住个地下咧，就出世个地方嘅，有只象咁走出嚟。呢只象咧，全身都系金色嘅。但系佢咧跟住个人，如果呢个人大咧，只象就大噶啦。啊，佢唔使食嘢噶喎，佢系饮清水。饮清水嘅第二啊，佢饮咗之后咧，放出嚟个大小便咧，唔系污糟邋遢噶，唔使掩住个鼻噶。纯粹都是金的，大便通通都是实际的金，小便都是金的水，那就变成了他只是喝清水，不用买这些零七差不多钱了，但是他喝清水放出全部都是黄金，所以呢是一个大富贵的人，很有钱，那他以后去到哪里，那只象就跟着他去哪里。咁啊，當時佢個國啲人嘅話，佢就摩羯提過，佢就生在呢個摩羯提過嘅人。咁佢提過呢個國主就阿遮帝王啊，在呢個佛教歷史裏邊咧，係一個無道嘅昏君。 所以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良心，很残忍的。咁佢听见呢个丈夫比丘啊，有只咁好嘅小象，佢就转打佢主意咯。佢有次喺皇宫里边咧办咗一个好靓嘅菜，就请佢嚟饮翻杯。咁呢个丈夫嚟到，佢话大王，一咁乜咁好啊，办得咁靓嘅酒就请人，佢唔系佢，我想同你做个结拜兄弟。你話有咁好嘅嘢同啲大兄弟，你係國王嚟嘅喎，係咁冇問題啦，大家做兄弟嘅咁啊食，等佢飲飽食醉咧，咁咪要散會㗎啦，啊，天人無不散之筵席，咁散會。咁呢個我只係叫呢個丈夫你走得，嗱咁嘅象就唔俾佢喎，咁啊溝佢啲象，咁但呢個丈夫比丘咧，佢係國王，佢有權有勢，我當然我同佢反抗咪只有。无可奈何离开个皇宫，点不知一出到皇宫门口啫，逐只离开皇宫啊，踏出门口，嗰、那个地佢面前嘅地下咧，嗰只象仔咧就突出嚟，咁就整个旗翻到屋企，咁啊将个事话俾老豆听，老豆嗯，你快话临头，你快啲走啊！如果唔走得，我只细云咧会捉你杀害啊！咁两仔爷咧。就騎咗嗰只象咧，就去到地王家，去到呢個舍利國，係波斯匿王嘅地方。佢就見到佛，佢就出家。嗱，出家人就唔可以騎畜生嘅喎，乃至到去抬嗰啲轎都唔可以坐嘅喎，係行路。咁唔得嘅畜生唔可以再步，唔可以畜生。所以咧。你出家嘅佛就唔准啦，咁呢個象佛咁講講，佢你走啦，你離你翻去啦，你邊度都好啦，你唔好再跟我，又出咗家，我做出家嘅比丘係唔可以騎象嘅，你已經跟咗我咁耐啦，家我出咗家，我自己過我清淨生活，你唔好再跟我啦，你有你嘅地方好去，但呢個象咧始終唔肯，但結果都係無可奈何，因為佛教規矩唔准騎象出家嘅。唔准騎就馬騎象嘅，咁就離開。咁啊，當時我談主席問你個世尊啊，我點解呢個丈夫比丘佢縮身收咗啲乜嘢福？今天就咁個正行啊，跟住佢唔使幾日都食嘅，淨係飲清水，但係個大小便出嚟咧，全部都係黃金金水，點解啊？當時就講啦。他说就比丘从前啊，他很多生很多世以前，他有世呢，他就生在一个耕田的人家，即是种田，种禾秧的耕田屋企。那么耕田呢，肯定养牛呢，他就做养牛仔。那么有一次呢，那只牛做完功夫了，他就放着牛呢，等他生自己之后自己吃草，不用看着他了。那么他自己到处行。他走到有間廟，他覺得奇怪，去參觀一下，那見到一尊菩薩呢，騎著一隻象，那這個象本來鋪了金的，那裡面是迷造呢，很多菩薩都是迷造的，是一樣的，由於大尊的佛像呢，是木頭都做不到的，就做到都搬不動，所以呢，多數的從來佛的菩薩佛像都用迷造的，做才鋪金。嗱，咁有金嚟到佢蒙住佢咧，嗰啲泥就唔容易散，亦都唔容易爛。咁但係嗰只象咧，有一個地方嗰啲金箔就甩咗，甩咗啦，咁啊嗰樣嗰啲泥就咪鬆咪跌出嚟咧，直接話爛咗。咁呢個長牛嘅細路仔咧，佢就好心，翻喺個田度咧攞啲泥，猜啲水，猜成一段段嘅泥漿啊，就將呢個爛咁就補翻。填翻呢個爛咗呢個頭，誒再等佢乾咗翻塊金箔咧，就鋪翻佢，同真嘅一樣，未曾爛以前一樣。佢就係咁嘅因緣啦，所以佢咧好多生好多世，有一隻金嘅象出世配合佢一齊。佢出世嗰隻象已經出世，佢去邊度隻象跟住佢去邊度。嗱，我哋從呢啲佛教原因，我上次講話佛教啲故事因緣咧，唔係話淨係聽古仔唔簡單嘅， 有好深嘅道理喺度，都係鼓勵佢哋布施。因為做佛像咧，如果新嘅咧，好多人歡喜嘅，就買咗個道場。但係唔好嚟起嗰陣，冇菩薩冇佛像喎，但我哋發佛心啦，好多人中意噶，好多人咧俾錢嘅。你話邊一樣又爛咗啊？我哋修補咧，好多人中意做嘅，都係中意新，唔中意修補嘅。其實我話俾你聽，依照我哋十九年講啊，兩樣 compare 比較一下咧，我哋修補佛像比做新佛像功德大啊？點解咧？新佛像你係冇噶啦嘛，咁啊發心捐啲錢，大家夾啲錢就可以做啲新噶啦，亦都係功德無量。因為冇佛像就冇人拜，有佛像有人拜咧，點解佢有機會拜就得？但係大家出錢咧，做啲住佛像，等住有人拜，佢能夠種佛法嘅善根，拜佛嘅善根等住出錢嘅成就佢嘅，係功德無量嚟嘅，係啲好事，係絕頂嘅好事。但係啲爛咗嘅佛像咧，是人家不喜歡要的，但你能夠將它呢補回修理好和新的一樣呢，令到很多人買，令到這一尊佛像或者菩薩像重現光輝，亦是比一般人對它尊重頂禮，不是說普普羅羅人家不喜歡的，那你這份功德是更加大，這份功德是更加好啊。咁所以呢個地方咧，我就順便所謂啊，成六牙像咧，就發揮咗講咗咁多啲啦嚇，其他嘅道理，亦都係咧鼓勵信佛嘅人咧，要明白呢個佛法嘅道理。放心，戒殺、食素、念佛、誦經係一件嘅信佛嘅人應該要做嘅事，亦都係一件咧係絕對好事，係功德善根事。咁家好嚴重想話。他說有一個人無論此界他方有眾生啊，心中虛悟發明這個普賢行的人啊，他沒在這個時候醒碌牙像就分身八千就皆至其處，分身呢八千那麼多到了這個地方，即是一百個地方有人家這樣修，我們一百個地方去度他，他分身一百一千都加持其處啊，同佢做證明，亦都指導佢點樣去修行。佢話：眾比將心就未得見我，我哋譬如暗中摩頂擁抱安慰，有啲眾生咧，因為業障重，真係見唔到菩薩嘅。嗱咁我都業障重喎，我一生人咧從出家六十年前，我師父話個念力圓咒咧，前衞啊，你未中我經。你初識家你識好難好辛苦啊！佢哋先仲大邊咗十幾咒，咁有咗啲重咒嘅咁嘅口音咧，你跟住仲大共鳴咗咧，容易上口，容易啲。咁我師傅咪教我念大邊咒先啦。我念咗咧，我六十年啦，我未念過念大邊咒，即等於話我都好信任觀音菩薩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我咗三次普陀山，我同曬觀音菩薩嘅道場，大家啲好陣都去過啦。今日去潮汕好簡單，汽車幾乎去到門口咁滯嘅。但我去咗三次咧，去到呢個梵音島嗰陣就嗱，嗰啲菩薩咁樣嘅指環腳，我就根本就碌大隻眼望咧，我一次都望唔到。我今日從來未曾經有觀音菩薩啊！我去過三次普陀山嘅，我一次都未見過，真係好業障重。咁加咧，普陀山佢如果有一個人修普賢行咧，佢業障重嘅。他見不到我，他的業障障住他，就算我去度他，我去點化他，他知道他修行，他說眾比將心，縱然他的業障很深，他未得見我，他的業障障住他，他見不到我，好像一個人，如果眼睛很盲，太陽月亮他看得很清楚，如果盲一隻眼，我咪睇唔到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隻眼咧有問題，有陣膜障住，你咪睇唔到呢個太陽光，睇唔到呢個月亮光嘅。就唔係話太陽月亮唔照佢喎，而係佢睇唔到，佢自己業障重。而我都係啊，唔係話菩薩咧唔普照我哋。其實阿彌陀佛要諸大菩薩個佛光 菩萨光是普照我们，都在我们前后左右普照我们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？就我们业障深重啊，以佛菩萨那些光辉而照我呢，完全没有关系，是他照着我，我自己业障重见他不到啊。所以说众比障心人未得见我，那么点呢？岂不是我不使度他，那又不得。菩萨是度众生的，众生见不到他是众生的业障，但是不代表菩萨能够化他的。所以他问我呢，去到这个人就说暗中摸顶啊，静静地啦，虽然他看不到我，我跟他摸顶受备安慰他，等他所有的业障啊，那些魔障啊，那些邪魔鬼怪呢，没法子侵害他，没法子扰乱他，我就做了个护法神呢，是保护他，为拥护安慰啊，是拥护这个修普贤行的人，是安慰他，你发道心你不要灰心啊，虽然你看不到我，但我是看到你啊，我照到你啊，你放心修行啊，不要退心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，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修行人，你不要求什么功德，不要求什么好处，总之你每日念佛你就念佛，你每日持咒你就照样持咒，你每日会诵某一部经就照样诵，总之你念经诵咒是有功德，是众善根菩萨护法诸天使神一定是看住你的，一定是保护你安慰你，不会被那些邪魔妖怪老害到你，所以说暗中摸顶啊，你拥护安慰就令其成就，令他得到成就呢，这个普贤行最后呢进行这个普贤道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，可以不想说我从这个鼻息观，这个鼻息啊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因此是急正圆通。那么向求佛问五十佛家四维圆通，由于这几个经文呢都幾多道理，咁啊今晚咧八隻九點鐘啦，咁明天晚上再見，我哋求神願以此功德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，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，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，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，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，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，同心極樂多，南無阿彌陀佛， 南無阿彌陀佛。 咁聽晚再見嚇。